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周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我的落枕还没有好，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的脖子正常的转起来呢。 落枕一般还是要两三天才能好的吧。 要两三天吗？ 不要吗？我的手昨天崴了。就是我的手掌现在伸不直，你能理解那个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手掌崴了吗？ 我明白， 就这个手是这样的，蜷着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把它掰过来。 是因为健身的关系吗？ 可能是吧。 举重的东西举得太重 了。没有举重的东西，我昨天不是上了2个小时的课吗？一堂课是那个瘦身尊吧，就还蛮可爱的，就是随着音乐舞动。然后另外一个节课，我到现在都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 Urban Dance。Urban Dance 是一种 什么土地舞蹈是吗？还是地球舞蹈？ 就是那动作都很诡异啊，反正 城市 舞蹈是吗？城郊舞蹈 ，Urban Dance 就是很洋气的那种舞，对不对？ 郊区是什么？是 Suburban 吗？还是 Urban 呢？ Suburb 啊、就 Urban 就是城市的那个意思，就是都市的。 对。 也没有很洋气，很像土著，反正我就很疯，可能是各种姿势我崴着手了吧。 所以尊巴跳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昨天跳起来 尊巴还是蛮舒服的啦。 就真的是跟着音乐节奏没有规律的摇摆。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那个动作会跟不上，可是我根本也不管动作。然后我就自己蹦两圈，老师也很无奈。 OK， 今天我会想方设法的引诱珊珊在直播间里跳舞，但如果你想要看到珊珊跳舞的话，可能如果您是通过 FM 98.2仅仅来收听的话是不够的，您要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来关注珊珊的舞姿。首先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 大家不用看了好吧，没事儿， 搜索 就听就够了， 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关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早间的节目。 是的，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谢谢各位的关注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那最近其实我和珊珊都开始投入了健身行列，对不对？ 是的。 嗯， 而且我觉得健身是会上瘾的啦。 嗯， 咱俩每天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私人健身计划，这样真的合理吗？ 没有，我觉得健身是一种就是会传染， 可以传染给别人的力量，是吗？ 感染别人的一种力量。 嗯，你知道我昨天有在想，就是要不要把我那个健身房的教练啊，就各种美女老师都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玩。 可是我后来想了想，一大早的就喊大家做运动是不是有点累，而且是不是跟女神百分百某些周处的这个节目稍微有点重叠？ 我觉得就是不重叠的方式是我们请比他们请的嘉宾更帅的肌肉男 啊。 对不对？这样就不重叠。 我没有肌肉男，我的老师都是女生。 嗯， 就都是美女，而且就真的是我经常看他们跳舞的时候心里就想，哇，真好看。 嗯， 还有就是如果我能跟他换身材就好了。 但是你的身材是可以变成那样的？ 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有些先天的缺陷。 你的缺陷在哪儿？你先说。 没有。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如果看到路上看到一个特别帅气的人，或者是身材特别好的人，你会曾经产生一点小小的想法，如果我是他就好了吗？或者是如果我的肌肉是像他的肌肉走向那样，我的腿是像他的腿那样，产生这样的邪恶的想法吗？ 完全有， 就是立刻就是一瞬间 switch 交换这种感觉。 对，我会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像你刚刚说到的那样，就是我会希望自己是他的身材，然后我们两个 switch 交换一下就好了。 嗯， 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我发现这不可能。 嗯， 然后我就希望这个人赶紧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嗯，对，但是也不是，我有的时候是会产生那种特别邪恶的想法，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会不会一样。 有多邪恶呢？ 就如果我身边走过一个女生，我会想，如果我可以第一时间说出我想跟她换什么，我就可以立刻跟她换。如果我说慢了，我就换不了了，或者是换错。 智商。 智商不换，我就是会换。 没有， 你说腿， 我和你换， 之类的这种，你跟我换是不是？嗯，那我跟你换什么呢？也没什么可以换的。 天哪，大早上的就这么伤害我，你真的对得起我刚刚说你智商高的事情吗？ 开玩笑了，蔡弟的瓜已经来了，说广播是什么频道？你听咱们节目这么久了，不知道广播是什么频道吗？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 FM982 或者是 AM927 双频播出。 嗯， 还有刚才进入直播间的第一位是谁呀？我没有看到哎。 嗯， 所以可不可以请大家告诉我今天是第一位是谁来到了直播间呢？那今天好奇头条号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其实是跟咱们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种无现金的生活嘛，我跟水水在节目当中其实多次的跟大家聊过无现金的生活，比如说大家从来都不需要带钱包或者是卡片去任何地方，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了。 对， 那最近呢，其实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媒体也登录了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泰国的一个曼谷邮报7月20号的时候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摘编如下，说最近在中国南方深圳的一次旅行当中，在地铁遇到一名街头艺人，他面前摆着两个小费罐，第一个呢装满了硬币和纸盒，第二个则是一个贴着二维码的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可以方便路人通过智能手机扫码留下小费，从这种程度上来说简直是既聪明又简便的方式。去年中国的移动支付达到5.5万亿美元，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未来。所以很多国家都是在羡慕中国这种特别方便的支付方式，全世界开始走起了这个效仿的脚步。 必须的。我自己是觉得很骄傲的。在这一点上， 对，以后如果出去玩的话，我觉得一个手机可能走天下是真的可以实现的。 对，我觉得就不仅仅是无现金生活，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到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话题。 是的， 就是晚上出去喝酒。 嗯， 你知道，就以前晚上出去喝酒的时候，大概你可能喝到凌晨3-4点的时候， 我在等你聊到积极向上的部分。 对，就是很积极向上。你等一下啊，大概2分钟左右出现。 好的， 就是等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北京特别冷的冬天，是很难打到正规的出租车的。有的时候黑车吧，你又觉得很 不安全，而且黑车漫天要价、嗯、所以之前就常常出现那种晚上喝了酒然后早上两三点、嗯、回家的时候要等很久很久的车、在寒风中伫立着、嗯、现在就不用了呀、嗯、现在你只用在酒吧里一键点击就是叫车软件、然后那个车就会在门口等你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是E 生活，就是那个 ABCDE E 生活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就是电子的那个 E 是不是？ 对， 就是搜索引擎的那个 E 对不对？ 对， 嗯， 就是 electronic 的那个 E, electronic 那个 E 电子的 electronic 很爱教别人东西。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现金了，然后什么都可以用手机预定了。 嗯， 而且最近我听说就是故宫也开始，就是你只要在网上购票。 是的，本来就是很久之前，一两个月之前吧，说故宫要开始网络购票， 你就可以不用在那个购票窗口排队。 嗯， 然后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入故宫了。 嗯，但是有个网友说，我看到了他这个名字是个点，而且后面有很多空格，说你没有听出来这是在调侃中国乞丐二维码收费吗？你觉得这是在调侃吗？ 我觉得不是吧。 我也觉得不是。 嗯 嗯， 就是没现金了怎么给乞丐钱呢？ 全世界各地都是存在乞丐这种行业的吧。其实他有的时候是一种行业，他就是不想工作，他是靠乞讨为生。对，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人 对不对、嗯、国外其实也是有的。 有的、嗯、我觉得差不多吧。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进行一些就是施舍善心的话，当然有的像那种大家比较抵触的情况是属于完全有劳动力，可是是属于一种有点恶意的乞讨的那种、嗯、我还是支持大家不要去施舍这个善心的、 嗯、 对不对？可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走投无路的人，他好像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去寻求帮助，他可能只能采取这种最原始的管路人要钱的方式，有一些或许可以帮一下。 嗯， 但如果你刚好没有现金，或者你没有那么小面额的现金，你又不想给100的话，有二维码不是很方便吗？ 很方便，没 事，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有一次遇到一个乞丐、嗯、然后他就是跟那个乞丐打开钱包、嗯、他说你看我真的没有零钱了、然后那个乞丐说没关系，拿100我退你。 嗯嗯，真的吗？ 真的， 这样不 OK 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中国的这个无现金生活呢，在全世界各地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关注到了。我相信这也是全世界人民生活的一个趋势啦。 嗯， 你知道以前出国旅游的时候，如果看到可以就是银联支付，就很亲切，就会觉得好像你少花了一点钱，因为银联支付在很多国家还打折，你知道吗？我觉得中国银联还是蛮厉害的啦。 嗯， 但如果以后真能看到，比如说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等等等。现在有的地方其实已经有了，日韩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貌似好像日韩和泰国， 对、嗯、 这些邻近的亚洲国家都开始出现有微信和阿里 Pay。 对，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可以这样支付。对不对？ 我觉得是。嗯，中国的这种就是电子商务在全球现在是绝对的，已经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了。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蔡弟的瓜说了，他今天是节目的留言的第一名的粉丝。 恭喜你蔡弟的瓜， 恭喜你蔡弟的瓜，恭喜恭喜。那天哥都去哪儿了呢？嗯，有很多朋友驾到点亮了我们直播间，谢谢。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一个早间的资讯节目，其实就是我们俩聊天的节目了。 对，其实就是和大家一起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带来一些资讯，但同时是希望早间有一个派对的气氛， 嗯， 然后和大家一起来拥有一个美好的早晨，从而开启一个美好的一天。 嗯，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早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就打开听一下就好了，好不好？等红绿灯的时候呢，点击一下分享，谢谢。 然后到单位或者是启程的时候呢，点击一下关注，好不好？千山万水总是情嘛。 点关注行不行、啊、谢谢各位了、嗯、来吧，继续分享好奇头条号的第二条资讯。这个头条号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资讯，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比如这张图片，你们可以先猜一下这是哪个字。哎，这个，这六张，这六个甲骨文啊，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这是甲骨文，这是什么字呢？嗯， 罪字吗？ 哪个罪？ 就罪犯的罪。 哦，最炫民族风的罪吗？哦，你说是犯罪的罪是吗？嗯，不是， 不是。 嗯，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啊，现在我在这个活力982的直播间里面播出了一个甲骨文的图片，这个甲骨文到底是哪一个字呢？嗯，啊，有六种写法。 应该会有很多人猜猫吧。 很像猫对不对？嗯，但它其实不是猫。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公布这个答案，我看一下大家能不能猜得准。 对，大家也猜一猜。嗯， 为什么让大家猜这个呢？ 猜对了，三声就跳舞。 好吧，好，我相信大家不会猜对，因为很难，因为我昨天晚上真的看了这张图片，苦思冥想了很久。 大家如果想看珊珊跳舞的话，其实现在就很简单了。首先呢， 测试这条资讯，都是茶姐是不是？我是茶胖胖， 茶胖胖今天就要跳尊巴了。嗯， 才不跳尊巴，等我练好了，我一定会跟大家跳的。嗯，我看到那个被子小老头说了，说是飞。孟非的非、不是哦， 我第一个猜的也是非，但我觉得非上面有个猫头确实是不太像。 为什么让大家猜这个呢？是因为最近呢，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篇悬赏公告、说如果可以破译未试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结果呢，单字要奖励10万元。对于存在争议的这种甲骨文文字呢，其实很多专家一直在努力破译啦，可是这么多年可能也有些字没有得到破译的结果啊。目前为止是有一个这样的悬赏的公告，所以呢、这个字其实是不在悬赏公告的范围里面的，因为这个字这些专家已经破译出来了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但你知道其实十万并不多哎，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和 一个字十万哎， 你听我说完。就是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认识很多就是学考古或者是学那个，就是 我不想说话了， 为什么 纸笔画悲欢猜出来 他应该是搜索， 恭喜恭喜，纸笔画悲欢，这个就是顶，一言九鼎的顶。 恭喜珊珊今天获得了第一次展示尊巴的机会、 不用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要累计一下，我要厚积薄发。 好，没问题。 总有一天你身边是不会有搭档的，在表演区跟你聊天。早上起来 一边 只是我先健个身了，你有什么事儿跟大家说吧。 就是我之前就是和那种学考古的同学一起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如果是成功的能破译一个这样的甲骨文汉字，就是一篇博士论文。 哦，是的，就是的呀， 就是一篇博士论文， 就是的呀。 就是、你5年就不用干别的事儿了，你只要破译出一个字儿，就是有根有据的破译出一个字儿。所以你想想一篇博士论文和10万，其实10万也就还不算多了吧，对不对？ 对， 你想国家要花多少？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你说的是合理的。可是10万可能是这个行业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他们也是拿出了一种诚意，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甲骨文的研究当中。 你要想国家或者是教育方面要花多少钱才能培养出一个博士的博士论文，对不对？ 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培养出一个甲骨文专家，是不是？ 对啊。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了这个顶字其实是已经破译过的文字了，它是不需要这个悬赏公告的，你破译了顶字你是拿不到10万块钱的，纸笔画笔画可惜了。但是呢，你说这个悬赏公告当中包含的字，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谁要是知道这个字儿念什么，我就跪下叫他爸爸。太难了，你知道吗？真的是比3515还难。你看，现在我给大家播出了这两个字，这除了像变形金刚，还像什么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两个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的字儿。就第一个字儿吧，就是网格状的，然后又有点像飞刀， 很像就是四个尖儿的那种四叶草， 然后 或者 是 变形金刚。 然后第二个就像一个挂衣服的衣服架子。 对， 我觉得我的形容非常贴切。 其实除了这个你说的那个衣服架子很像， 第二个字叫做挂。 其实底下还有6个小的也是这次悬赏公告的部分内容。 OK， 大家可以努力的去研究一下，这个还是蛮难的。其实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甲骨文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太了解啦，然后我是很爱做那种科普类的或者是自己去学习的，顺便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情况。甲骨文呢，它的别称那个字应该念什么呀？漆吗？漆文还是切文还是 不知道哎，我陌上花发 啊， 陌上花发在呢。 你是刚才念了什么咒语吗？ 没有，陌上花发来了，他说甲骨四堂你们课开展聊聊这四个人，然后正好你就解答一下问题嘛，对不对？陌上花发， 哎，刚才那个 花姐 太阳雨留的言说冲啊，是什么意思？ 拿10万啊！ 这事儿好像不是很容易冲得动，你知道吗？ 对。然后被子小老头说主播口齿清晰，点个赞，没错，我们也给你点个赞。你关注了没有？ 你关注了没有？我们俩口齿很清晰，要不然给你背个绕口令。800标兵奔北坡，标兵并排北边跑。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 这个加勒好难呢。到现在我也不会。标了并了北了什么标兵并排北边跑， 标了并了并了排了北了编了跑、嗯、哎，是吗？ 是， 嗯，大家可以玩起来了哈。 执笔画悲欢说他之前在贴吧 上看 到 看过， 是不是、 啊、所以说知道这个是一个顶子。 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甲骨文的确是记录了商朝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情况，主要呢是指商朝的后期，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而在龟甲或者是兽骨上楔刻的文字，应该念楔， 嗯、 我猜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考那个题，对不对？ 嗯，对，什么题？ 就是甲骨文是刻在什么上面的文字？这个题大家都做过吧？中间有个括号，让你填兽骨或者是龟骨。 对， 嗯，快还给我。不重要了，就是刻在龟骨上的文字啦。嗯、到目前为止呢，哎，开始有奖竞猜，好不好？ 好。 甲骨文首次发现在哪一年？还蛮难的。 你给个选项好不好 ？A B C D， 好， 这样可以蒙一下。 A 1899年 ，B 1998年。前面两个选项你选什么呢？ 1899年。 恭喜你答对了。为什么不选1998年的这位同学？ 你让我瞬间就想起了之前我们分享过的那个送分题试卷。 我知道。 你先是说，其实还蛮久的了。好，我给你两个选项：A. 1899年 ，B. 1998年。请问一下，1998年到2017年是有19年， 将近20年了， 对，将近20年、嗯、也蛮久的，其实。 1899年首次发现了、 嗯， 绝大部分呢是发现在河南的安阳市殷墟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那其实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呢，约是有4000到5000个这样的单字，能识读的有多少字？带破译的有多少字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这个比例。4000到5000之间。 我觉得比例5:5。 哦，是吗？ 是不是我太自信了？对于人类的就是智慧来说， 嗯。哎，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回答哈。 嗯， 菜菜的瓜，恭喜你，你也选了 A， 1899年，记住没有？这回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在河南的安阳殷墟。陌、嗯、上花发说了，说甲骨呢最早是一种中药，啊，叫做 龙 骨。 嗯，哦，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路过，就是从北京电台去那个就是东大桥那儿， 嗯， 我基本上经常会看到一个人挂着一只乌龟在那儿卖， 是吗？ 然后那只乌龟真的好可爱，就是肥肥的，嗯、然后就是被吊在一个就是绳子上面， 活的吗？ 活的，嗯， 它不用在水里吗？ 龟应该不用，就是一直在水里吧。 龟好像应该是类似那种两栖的，是吗？就是可以在水里，然后可以在陆地上吗？ 恭喜你答对了。 认真的吗？ 这个是真的呀。嗯， 就龟可以在地上爬的，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龟如果不能在地上爬，沙滩上的蛋是谁下的？ 有乌龟蛋吗？沙滩上有蛋吗？嗯，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我是真的不知道沙滩上有蛋吗？沙滩上不都是沙子吗？还有比基尼女郎， 对，还有穿着短裤的男生， 是的， 嗯嗯，就乌龟一般都会在沙滩上下蛋啊。 啊、你看，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形成一个特别深刻的乌龟一直在水里的印象，在《西游记》里面，就是龟丞相一直在水里啊。还有那个有一回他们渡个什么河来着，有只特别大的乌龟出来作妖。嗯， 那你见过龙王出海吗？ 嗯，我见过小龙女出海，还有。白龙马出海、 嗯、那其他的可能都只能是在水里吧、 嗯、算了，你赢了啦。嗯，继续说回甲骨文这件事情哈。 嗯， 公布一下答案。目前为止一共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呢约是4000到5000个嘛，能够识读的约有1500个单字，带破译的约有3500个单字， 就30%的70%， 对，3:7的比例、嗯、其实还是有很多单字没有被破译的。 甲骨文呢其实是象形字啦，比如说我们看一组这个字好不好，最上面这一组这个象形字是人，从左到右、 嗯、 大家可以把图片放大一点哈，然后接下来是牛，接下来是河，就是稻禾飘香的河、 嗯、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很像很像。我就有的时候看那个甲骨文的时候就觉得还是蛮像的、嗯、 就是中国人写字是画画嘛， 就是要画这个东西出来，然后休息的休就是一个人倚在一个木头上、对不对，都是这样的、 其实甲骨文是象形字这种特别绝对的说法是一种误读， 是吗？是吗？ 对，说甲骨文其实使用了象形、会意等多种造字法，是很成熟的文字，并非简单的象形字。 对， 也就是说，甲骨文考证必须建立在字形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图猜谜。 嗯，我明白了。 也不要完全去看这个像猫，就说它们是像猫。嗯， 我刚猜最是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如果像猫的话，更像小恶魔。 啊、哦，是的、嗯，很像小恶魔，超可爱。 是吧？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飞。 对的。天哥来了，天哥说了，说这两天出差，所以经常不能抢第一，那你赶快回来哦。 嗯， 啊，出差一切顺利，好不好？蔡弟的瓜说了，珊珊要补补动物知识，我真的是动物特别不了解。 然后陌上花花一直在给我们这个 普及 知识啊，他说因为古代建房爱把乌龟压到宅基底地的底下镇宅 啊、 所以说乌龟其实在 很吉利是吗？ 到现在其实一直以来乌龟在中国 的 文化里头还是一个比较吉利的、 包括你看，你知道有的朋友就是见到对方之后就会有人说他这个人一定很长寿，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不觉得他有龟相吗，就是在那个面相学里有龟相的人其实是一种很吉利的。你哪里有龟相啊？ 驼背，然后 你没有驼背啊， 然后头总是往前伸， 你没有龟相，你别想了。 我就是想长寿， 你没，你可以长寿，因为你们家是有长寿基因的嘛，咱俩聊过，但是你是没有龟相的。 什么叫龟相呢？ 说实话，我觉得马云爸爸蛮有的，有一点点啦。 我感觉好像有几千亿的资金，就永远都不会流到你这边来了。 这是一件好事吧？就我觉得，如果是。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如果你说我有龟相的话，如果我真的有的话，我是会开心的。 大家觉得呢？如果你觉得是的话，打一。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好。来吧，刚才已经学习了很多知识，对不对？我要快速的考一下，甲骨文首次发现是哪一年？ 1889年。 1899年。 哦，1899年。 在哪里？ 哎，在哪里？在 河南安阳殷墟。 安阳殷墟。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发现了多少甲骨文的文字？ 5000个。 4000到5000。有多少被破译了？多少待破译？ 1500、3500。 嗯，恭喜你。然后，甲骨文是一种象形字，对吗？判断题。 不对，因为它是一种综合的，结合了象形、会意等多种形式的成熟的文字。 好的，下一题。我很满意，沈志，你这个同学不错，但是有些答案呢，还是需要稍稍的再精准一点，好吗？来吧， 真的是什么鬼呀、 累不累？商代的人们只把字刻在龟甲兽骨上，是对的吗？ 不对。 嗯，不对。为什么呢？这件事情我来告诉你好不好？因为甲骨文呢只是当时文字的冰山一角，商代的陶文、玉石文等是用毛笔记录在竹简上的，其字形结构和甲骨文是一样的，只是地下的土质条件不易保存，最终只有甲骨文流传下来了。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各种学者啊可以努努力加加油，为我们破解更多的甲骨文的文字了。毕竟好像我觉得甲骨文发现了4000到5000，有3500个待破译，听起来是一件非常需要我们去倾注很多的精力去关注，倾注很多的时间去学习，然后努力的去走进甲骨文的世界的这样一件事情。 关键是这边边破译着，那边还有新发现，你知道吗？ 是的， 就它不是一个5000字的固定体， 破译的速度赶不上发现的速度，有的时候感觉是不是？ 但这样也蛮好的， 也蛮好的啦， 对不对？ 蔡姐刚才说了，说982的帽子去哪了？在这里哦，在这里，如果大家喜欢982的话呢，可以经常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就是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固定的会有一些活动啊，推送给大家，有可能会赢得一些奖品，比如说我们的帽子啊，不固定的，不固定的，很随机了。 OK， 但是大家要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要注意回答珊珊的知识小提问，因为只有回答了这样的提问，你才能勉强的在这个节目里存活下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8点的整点报时，我们进一段音乐，一会儿再回来和大家继续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送歌之前呢，我还是要进行提问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回答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甲骨文首次发现是哪一年？如果你仔细听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好吗？到目前为止，第二题。甲骨文待破译的文字有多少个？如果你仔细听了，你就会知道了，好吗？第三题，甲骨文首次发现在哪里？好了， 对， 大家打出来这三道题的答案，全部答对的呢，会获得一个小小的惊喜。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刚刚我全部答对了，我也没有惊喜啊。 你为什么？你是我的搭档啊，你的惊喜就是每天都可以见到我。 天哪，真的是只有惊没有喜。 来吧，送大家一首来自曹芳的《风吹过下雨天》，待会儿见。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偷偷不住。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学了很多知识，觉得非常兴奋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天被珊珊拷问都非常兴奋的水水。 兴奋吗？ 兴奋， 开心吗？ 超兴奋的，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知识，每天都有成长，天天学习长大个。 刚才我看到了。天哥呢说了，他回答了问题，而且都回答对了。他说1899年，然后3500个，然后他说了阴虚，然后他觉得像我这么严格的人只回答阴虚可能不够，他还补充了河南安阳。我很满意，天哥你是满分。 OK， 然后你获得奖励是点名表扬。恭喜天哥，天哥答对了，很棒。不可以吗？ 原来现在点名表扬都可以叫做惊喜了哟。 小小的惊喜啊。 好 啊，祝天哥出差工作一切顺利啦。 OK， 那我们的电台北京青年广播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首先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并关注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我想问一下，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关注的吗？敢不敢冒个泡啊？ 如果你在我们直播间还没有关注的话，请打一个一，好不好？ 好的，打个一，我们会送你小礼物。 那常听和常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知道，我和珊珊最近是走上了一条健康的不归路。那我们除了 我吃的还蛮不健康的，我其实只有健身，然后但是我吃的还是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哇，你吃的不健康吗？ 非常不健康。我昨天还点了一碗那个新疆米粉，你知道新疆米粉很好吃吗？就是新疆那个，就是炒粉， 炒 牛肉的或者是鸡肉的， 很辣。 很辣，很好吃。但是我会健身啦。 那健康的饮食这个概念现在在城市特别是在上班族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最受欢迎的菜是什么菜呢？就是很清淡的沙拉， 沙拉呀， 再搭配水煮的鸡胸肉。 是的是的，鸡胸肉 这样的话首先是可以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然后再其次呢又不会有太多的油和脂肪的摄入。那在日本不同的饮料公司最近几年是开始流行起一种饮料，那就是酸饮。 就有类似于醋这样的饮料。 明白。类似，其实以前在女孩当中，苹果醋这样的饮料还是挺流行的啦。 是很流行。 是的，是的。 美国知名的调料商就预计，2016年日本食醋的市场规模将达到人民币大约21.73亿元。 嗯， 那较2015年会增长7%。那同时呢，各个品牌都推出了非常可爱的这种酸的饮料。 嗯， 比如说一种看起来就非常低卡的黑醋，实际上也富含营养，但是不含有我们所讨厌的脂肪。 嗯， 然后卡路里也非常非常的低。那另外呢，很多的厂商也是开始利用夏天推出这种爽口的，冰爽的夏季的酸的饮料。 嗯 嗯，那可以说就是在越来越爱吃醋的人群当中，这样的饮料是越来越受欢迎了。不知道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想着说，哎，给自己买一点酸的饮料喝呢？ 有的时候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喝酸的吧，或者是想吃酸的 酸梅汤。 我有时候会去点，比如说酸辣汤啊，然后酸汤米粉啊，酸汤水饺。有的时候还是蛮想吃点酸的调剂一下的。 对，但是你的酸的后边的内容就是有点不太健康。 对，刚才我看大家还提醒了我们，应该是陌上花发说的，说健康呢是以美食为天敌的。 嗯， 的确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如果我想吃的话，我就不要委屈自己，还是这个样子。虽然我知道你如果不吃了，过一段时间你就真的不想吃了，你知道吗？ 嗯。 可是我想吃啊，现在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水水？ 就吃呗， 对不对？ 嗯，因为还年轻嘛，等到那种就真的恢复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也不吃。 我觉得你有一种就是，那你就吃吧，反正肉也不是长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嗯， 对啊，我好喜欢陌上花发，他真的是很，他说胃醋能开胃，没见哪个醋厂的工人是瘦子。请问一下，醋厂的工人就要天天喝醋是这个意思吗？ 闻醋啊，好歹。嗯，对不对？可 是 像醋饮料，它对身体的好处是在于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好像是我印象当中可以软化血管， 嗯， 预防一些类似的血管方面的疾病，对不对？嗯，还有呢？ 嗯， 为什么醋饮料是健康的呢？ 具体 我们来查一下好不好？ 其实具体我最近就是和一个就是在医疗方面有一些了解的人走得还挺近的嘛，就和他聊天的时候，经常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说到了很多那个就说法呀，还是要进一步的考证， 是吧？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的说法分享给大家。 嗯， 因为之前我给他分享了好几个我在健身房然后听健身的伙伴或者是教练聊起来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用非常严谨的那种论文的方式然后给我回驳了回来。 啊， 嗯， 如果是网上那种常见的说法的话呢，就比如说以苹果醋为例吧，它的功能有这个补心益气、生津止咳、健胃和脾。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它虽然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可是如果比如说空腹的话，还是不要喝啊，或者是它会使能腐蚀牙齿、使之脱钙。如果喝后一定要用水漱口，再或者是每天的标准呢，最多是2到3杯醋饮料，万事不宜过多，还是要把握这个量啦。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嗯， 好的，谢谢珊珊小百科。 嗯，我特别喜欢查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这个习惯，我就特别爱，每次获得一些新的知识，我就感到无穷无尽的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我觉得水叔快要被我逼疯了。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个接下来要被逼疯的孩子。 嗯， 这个孩子估计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崩溃。咱们小的时候不是会布置那个暑假作业吗？ 嗯， 你有曾经因为不想做作业而把作业故意丢掉的情况吗？ 没有。 你好乖哦。 但是我们班上，我记得我小学我中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来到学校的就是放假回来的第一天，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他们家失火了，所以说就是没法交作业。然后 失火了会不会太夸张呢？ 然后后来老师就经过了严谨的调查，最后发现他们家真的失火了，而且只有他的那个房间着了。 嗯， 但是他否认是他纵火啊。 只有他的房间着了，而且只烧了暑假作业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嗯， 那个不应该叫纵火吧，那个应该叫焚香。好吧。 关于刚才吃醋能不能变瘦的这个问题，陌上花发还在继续反驳我们说，山西人这么爱吃醋，也没有听说山西人是全国最瘦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无力反驳了？因为山西人真的很爱吃醋。 对 哦，我觉得我见过很多山西的朋友都可以把醋当水喝，你知道吗？ 哦，真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恨不得， 是真的， 他们恨不得把米饭泡在醋里吃。 对，他们每次吃个饭都要每人要一碗醋。 我也蛮爱吃醋的啦。然后山西的醋是真的很好吃，有些醋。 嗯， 好吧，继续说回这个丢作业的情况啊。最近呢，是有一个微博叫警民直通车上海，这个微博发布了一条说，暑假作业找回来了。刚才有位妈妈带着孩子乘坐航班抵达虹桥机场，下飞机之后就把行李交给孩子看管，结果呢，孩子把行李搞丢了，幸亏警察叔叔及时的帮助他们把行李找回来了。这位妈妈说，行李里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就是孩子的暑假作业在里面，还好找到了，给警察叔叔点个赞吧。能理解，还贴出了这个孩子拎着行李箱和警察叔叔合影的照片，然后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个孩子内心估计是崩溃的。 绝对是崩溃的。你想，暑假作业丢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其实我看到有大家发表这个意见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心仪雪儿说了，暑假作业不就是刚放假就写完了，哇，你好厉害呀， 好厉害哦，既然写暑假作业都这么快，那要不要点个关注。 大多数情况我觉得还是会拖延到最后才会写暑假作业，反正我会这样子。然后刚才那个 天哥说了， 我看到了天哥这条太逗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作业先动手的。 自然是吗？然后说回到这个暑假作业丢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去年11月，成都一名派出所民警加完班搭乘出租车回家，发现后排座位上有一个遗落的小书包，他当即请司机调转车头回派出所，根据课本上的名字通过各种渠道查询到小主人，并为其深夜送到家中。然后他的妈妈发布微博感谢，说了艾特平安温江，艾特温江寿安镇寿安派出所民警下班回家出租车捡到我娃娃的书包，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加班一标30查询住址，深夜送到家中，太感谢温江的公安了。然后贴了一张这个公安小哥和孩子的照片，隔着这张照片都能够感觉到孩子一脸的生无可恋。你知道吗，底下的那个评论特别特别的炸，点击最高的一条评论说，孩子你倒是笑一笑啊。再往下，马赛克也挡不住孩子愤怒的眼神。就是这样了。而这位警察叔叔呢，很好笑吗？ 很好笑。 这位警察叔叔还发布了就是回应的微博，警察叔叔说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都是学生时代过来的，写了一半的练习册掉了又得重新开始，真的很麻烦，而且是一本奥数练习册，捡到送回去也许只有10分钟，可是对学生来说省了很多事。 其实我们想分享这条新闻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各位朋友，亲爱的各位，不管您是已经就是工作了，还是还在上学的各位朋友，当您在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作业本，或者里面装了作业本的一些包盒子袋子之类的东西的时候，请反复核查那本作业本到底是没有写完的还是写完的。如果是已经全部写完的，麻烦你一定要给他送回去。 好主意。 一定要给他送回去。要是那个作业本写的不到1/3，就麻烦您把它扔了。因为那个东西存在那儿的理由也是因为它被扔了，是他自己先出走的。 或者是只写了一个名字，是不是？是作业本先动手的。 对，是作业本先走的，你就不要把它再领回来。 然后继续说这个丢了作业的事情啊，你知道最有趣的是各大航空公司吗？各大航空公司纷纷搞事情，然后发了微博。比如说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发了一条微博说，你的寒假作业完成了吗？需要丢在我们机场吗？然后香港航空说，自从至少在航班偶拾一本寒假作业，忍不住顺手把它做完，然后这几天机舱就出现了一摞这么多寒假作业。瑞丽航空最逗，瑞丽航空说，证明已开好，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证明是作业遗失证明，兹有某乘客某某某在乘坐我司航班过程当中丢失寒假作业一份，已交由什么什么机场失物招领处特此证明。还是蛮可爱的啦。来看看， 哎，你小的时候没有把东西遗落在就是车上或者路上的经历吗？ 想不起来。 我有。 你遗落了什么呢？ 大概在读5-6年级的时候，我把书包掉在 就是公交车上了。 嗯， 就是我下公交车的时候我没有背书包，然后我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我没有背书包，我就想着完蛋了，我的书包不见了。 嗯， 然后呢我又不敢跟我妈妈说，我就不敢就及时跟我妈妈说。 嗯， 然后我就上了一个早上没有书的课，之后中午我去找我妈妈吃饭，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把书包落在公交车上了。 嗯， 然后我妈妈和我外公就去公交车站的终点站找，然后就找回来了。 啊、 嗯， 你感谢你的外公吗？和你的妈妈？ 我感谢，因为那个里面没有作业， 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书包，是不是？ 那里面有我晚上做好的作业 啊、 我小学的时候还是挺乖的了。 嗯，其实大家都是乖孩子啦。 但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以后有女儿或者是有儿子， 嗯， 我会帮他们做。哎， 嗯， 因为我觉得暑假作业其实是， 你相信我，咱们不会。太难了，现在孩子的作业太难了。我经常收到各种群里，然后父母求助，你知道吗？这到底怎么做？就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太难了吧？就发挥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好了，让他乱写。嗯，如果我是孩子，我就让他乱写；如果孩子老师有问题，就找我。 OK， 嗯，我会是这样的妈妈。我就问这个老师，你平心而论，你要是不看答案，你会吗？对不对？ 对，嗯。 提到作业这件事情呢，咱们直播间里两位朋友跟咱们讲了两个故事， 嗯， 一个故事非常有趣，一个故事非常可怖。 嗯， 陌上花发说了，说你们俩听过郭德纲的一个相声叫做枪毙人老道吗？这个故事我刚开始没有念，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嗯， 然后他果然补充了，说拉洋车的父子不幸捡到一个包袱抱着人头，结果阴差阳错，老是扔不掉，听起来就很可怕啊。但是寝室大哥特别逗，他是让我想起了有一个小学生在电梯当中遇到停电，隔了好几个小时，很多人都担心孩子的安危，结果进去一看，孩子在做作业，还是蛮拼的这个孩子， 蛮拼的，蛮拼的。 好嘞，那关于做作业的这件事情，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条是什么来着？咱俩都不记得了是吗？ 就是你说没有纸没有现金吗？ 啊，没有现金。 嗯，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时段呢目前为止是这个部分了，接下来分享什么有趣的资讯呢？ OK，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邮票。 哇， 是一套在英国最近发行的邮票。因为大家知道英国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视传统的国家嘛。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是把一些旧的东西拆除了，然后建了新的。 嗯， 然后呢这一套邮票是最近英国发行的一套记录了他们这个国家20年以来的地标建筑的一套邮票。 wow， 你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总图，就是这个总图来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啊，有那种伊甸园，然后都是他在20年之内的一些崭新的建筑。然后里面有体育馆，然后有体育场，然后有一些什么绿棚之类的这样的现代化的建筑。然后这套建筑其实实际上是属于英国的邮政公司在2011年邮局服务司法颁布以后，然后结束了5个世纪的国有地位之后，成为一家私家公司以后发行的。这个背景有点长。然后呢今年年初他们发行了一套关于 David Bowie 的邮票，那每一张都是他的经典的专辑的封面。所以说这一家公司就是成为私人公司以后呢，就开始发布一些他们觉得很棒的邮票了。那比如说这一次他们在发行邮票当中呢，包含了很多很重要的建筑设计师，其中比如说有 Norman Foster， 有 Zaha Hadid， 还有 Herzog de Meuron， 然后这些设计师的设计的作品也是出现在了邮票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像水晶球的这一张，就是倒数第三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张呢，其实实际上是2000年落成的一个在康沃尔郡被废弃的采石场上新建的生态温室，然后它拥有着不同的生态系统的植物馆，是由这些植物馆组成的，培育着原产于欧洲、亚洲或者是大洋洲、美洲的一些热带植物。 刚才那是一个植物馆是不是？ 对，然后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洋气， 而且特别像一个伊甸园的感觉。 对， 然后另外一张呢是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的游客中心，也就是后面的这一张，它是由一个华人 参与的设计师的事务所设计的，是由在2012年建成。那北爱尔兰著名景观巨人之路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而这个游客中心以玄武岩石柱和玻璃窗相互交织，复合着旁边的玄武岩地貌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非常完美的。 你念的会不会太教科书了呀？你能不能就是勾起我对这个邮票的兴趣啊？你这很像咱们之前分享过的博物馆的解读，好不好？你要深情并茂的告诉我，来加油，下一张试试好不好？ 好，下一张，伦敦的水上运动， 加油，是这个吗？长得很像蘑菇的这个， 对，它是扎哈设计的，扎哈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师， 谁呀？ 就是望京 SOHO。 哇，是吗？ 望京 SOHO 就是他设计的吗？ 对，然后朝阳门的那个银河 SOHO。 望京真的 SOHO 还蛮美的， 还蛮美的， 就所有的 SOHO 都还蛮美的，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不顾周围环境如何的设计师。 所以说望京 SOHO 是一个英国设计师设计的是吧？ 对。扎哈是以色列人吧，但他主要是在英国生活。然后这个水就是水上运动员，水上运动员呢，这个 水上运动员，水上运动馆是吗？ 水上中心 啊，水上中心 其实实际上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遗留下来的一个场馆。那扎哈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改造。然后拆除了2500多个座位，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建筑。哇，好棒。其实你看像这个说到的邮票这件事情，陌上花发又给咱们普及知识了。英国最早的邮票黑便士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很珍贵的。然后有一家居民不知道，结果用它做一部分墙纸。最可惜的是还被熊孩子涂鸦了，失去了收藏的价值。我想问一下陌上花发，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啊？ 对啊， 我特别好奇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搞不好陌上花发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茶胖胖？ 你是不是在茶呀？你说实话。你这样让我很就失去了自信，你知道吗？ 你还有 自信 呢？一直 我的自信不是一直很爆棚吗？你没感觉到我的自信已经延伸到了直播间的每个角落了吗？ 有，但是你还是茶胖胖啊。 对，我很爱查询啦。 那这套邮票主要是跟大家就是讲一讲，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了。因为它其实就是记录了整个英国的现代化建筑的整个的集合。我们在当中可以找到就是英国人是怎么样把古典的气质然后同时注入到现代的这样的建筑当中的。 非常棒。 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了。 对，如果中国也出类似的这样的邮票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美观。包括其实我觉得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是可以应用在像邮票或者是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当中上面的。我前段时间看到比如说有一些人做了一款啤酒，那个啤酒呢一共分24款24瓶，然后每一瓶上面是非常设计非常美观的一个图画，是中国的24节气。就各种各样的设计，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很多文化的然后对我们有生活的这样的特别重要意义的地标性的建筑放进去，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在生活当中调剂美好心情的事物的存在。 对，而且我总觉得邮票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现在邮票用的很少了吧？ 但是之前那首歌不就那么唱到吗？就那时候我们勤勤恳恳。 我以为是那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呢？ 不是，就是那个最近就通过那个中国新歌声红起来的一首歌嘛。它也是一首老歌，就说那时我们勤勤恳恳，然后认认真真，说一句是一句。然后那时候信也慢，交通也慢， 马车也慢， 一生 只够爱一个人。 对，就不像现在短信也快，微信更快，视频最快。 这是一首歌吗？ 这是一首诗，然后改编的一首歌。 好棒， 陌上花发。 你知道现在我们俩就养成了那种凡是不知道的就喊陌上花发，就好像是变身的信号一样，你知道吗？ 就好像是一个知识求救的暗号一样。 因为刚才第一次你喊陌上花发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你的紧张。我要问水水这个字应该念什么，水水说陌上花发的。 你在哪？ 陌上花发不要离开我们节目好不好？ OK。 那我们抓紧时间在这个时段的最后的时间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网剧的消息。 好的， 那就是腾讯的第二部的鬼吹灯是上线了。此处招商。然后呢其实这个夏天的网剧的竞争 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上线的3天的播放量已经接近4亿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中国的互联网的市场真的让人觉得好夸张啊，3天4亿， 要不要那么夸张？ 节目夸张 啊，你也看那个蔡少芬老师的综艺梗是吗？节目夸张，嗯，三天破4亿真的是还蛮惊人的成绩， 很惊人的成绩啊， 嗯， 很惊人。 鬼吹灯这一部是吗？ 对，就他上、 哦、 上线的这一部， 嗯， 而且这一部片子的其实单集的，就是投资， 嗯， 就在500万了。 哇，好高啊！ 所以说它其实制作上来讲的话，成本 良心剧 还不错的， 对 不对？ 但是一般网剧500万单集来说 是属于制作成本很高了，我觉得。 但是、嗯、就是虽然有很高的点击量，并没有给它换来非常完美的口碑， 嗯， 甚至于说口碑现在有一点点就是挣扎， 嗯， 就是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鬼吹灯的网剧是不是应该再好一点呢？ 啊、 哦、嗯，这个就不多往下说了。 那鬼吹灯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昨天聊到的一个大 IP 嘛， 对， 嗯，然后它其实实际上通过书、电影、电视剧、网剧都有这样的表现。那其实实际上这已经是2015年之后的第二年，就是正午阳光， 嗯， 然后和鬼吹灯一起来推出这样的一个系列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看书张力有的时候会更大一点。 嗯， 你看鬼吹灯吗？ 我不看鬼吹灯。 OK、 鬼吹灯讲的是什么呀？可以给我普及一下。 盗墓。 对，盗墓是吗？你看原著是不是？ 我不看原著。我想看原著，因为最近我发现就是我看过几部电影就是从里面来的嘛。 嗯， 但是我可能要给大家更正一下，就是我的信息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分得清楚《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这两个事情 啊， 好像应该是两个系列吧。然后现在什么《寻龙诀》、什么《九层妖塔》这些电影， 其实都还蛮像的，是不是？ 对，就其实还蛮像的。但是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就要请大家见谅，因为原著党有的时候要求的那个严谨， 对， 那个精神是必须要。 如果说错了，待会儿弹幕就飞起来开始骂你了，那是《盗墓笔记》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鄙视起来，然后就是鄙视。 啊，鬼吹灯其实是剧情简介，胡八一是靳东饰演的，上山下乡来到中蒙边境的岗岗营子，带上了家中仅存的一本书《16字阴阳风水秘术》，闲来无事呢，将书中文字会背得滚瓜烂熟。之后参军到西藏，遇上雪崩，掉到一条巨大的地沟当中，利用自己懂得的墓葬秘术逃得不死。嗯，其实好像还是跟那个墓葬啊、鬼洞啊这样的一些神秘力量有关系啦。 对，就是、就是盗墓。 盗墓，还是我觉得喜欢这种题材的还是值得一看，可以去看一下到底。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看电影我是蛮喜欢的，因为当中充满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 嗯， 好的，那今天的翻滚朋友圈就是这样，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云浩，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亲眼见明星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的， 那我和珊珊还是明天早上7:30继续陪伴大家。 嗯，有很多明星呢是我们一生中的所爱，送大家一首一生中最爱，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便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 哎，早上好。那今天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们是一个可以听的、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如果想听的话呢，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各种音频网站上搜索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 嗯。 那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关注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直播间，或者到北京时间找我们都可以。很多的通路呢，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听起来呢，我们是覆盖全部通路，让你无处可躲。 哎，是的。新一雪儿说了，说哇，换人了，为什么换人了？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调班的这个规定啦啊。有的时候，水水和云浩会换个班。你觉得水水和云浩谁帅呀、啊，雪儿？ 他一看就是新来的， 对， 被问懵。 他应该是第一次见云浩，你是第一次看到云浩是不是？你看天哥都知道，还说云浩今儿怎么没戴帽子啊？ 你要考虑好、是得罪我还是得罪水水？ 你觉得云浩比较帅还是水水比较帅？我就看雪儿的答案了。来吧，今天呢，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时段，微微观世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我看到了，雪儿回复了，说当然是云浩比较帅，认真的吗？ 慧眼识珠。 嗯，慧眼识珠什么？要不再学个猪叫？ 我是一颗圆圆的会闪。 你那天学的那个那各种动物叫，麻烦你再学一遍，我是认真的啦。 我不要， 这是你跟我示好的唯一方式。 啊、真的吗？ 就是大家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突然聊到说各种动物的叫声，然后我就发现云浩有各种可以学动物叫的本事， 这个老 他学的特别特别像。比如说他会学猪叫，会学鸡叫，他会学公鸡叫和母鸡叫，然后会学正常的猪叫，还有叫被杀死的那个猪的叫法，那个嚎叫。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呢，打个一好不好？然后这次呢，既然雪儿说了云浩比较帅， 然后我先给云浩一个表现自己帅气的机会。马上要突破我的 偶像包袱是吗？ 偶像包袱在这儿啊，让你唱两句歌。 那我还是学猪叫吧。 不仅唱两句啦。 嗯， 想唱什么呢？ 嗯，今天看到你很有同学气息，唱一首特别老的。 什么气息？ 同学气息。 同学就粉红色的回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是吧？ 粉红色的回忆，夏天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告诉你，有很多人在打 告诉你啊，真的吗？ 有很多人在打一，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让云浩学动物叫，然后再唱歌来挽回自己的偶像形 象。还好你没有说让我学动物叫着去唱歌。 认真的了，再来一回好不好？先从简单的开始学起。牛 牛， 哎，你知道吗？自从你在直播间开始学动物叫之后，我觉得我跟你的距离近了很多。 你就是一个亲和大自然的女主播。 我需要、就是、 然后在我身上找到了自然旷野的气息。 对对对对对， 回到了幼时农田般的生活。 我记得你叫的最好的应该是鸡，首先先叫母鸡。嗯， 想想啊，母鸡。 嗯，想想一只快要下蛋的母鸡，或者平时在悠闲的在溜达的母鸡。小的时候喂鸡怎么喂来着？对对对，就就就就就就，哎，什么来着？奶奶怎么说来着？ 奶奶。 奶奶喂鸡的时候说的什么来？ 咕咕咕咕咕， 或者是妈妈妈妈妈，咕咕咕咕咕。 妈妈妈妈妈是喂小孩子的好吗？ 哦，是吗？咕咕咕咕咕，哦对，咕咕咕咕咕咕，喂鸡的是不是？ 对啊。 嗯， 然后鸡就会，就会凑过去了。 我你好像哦， 就会一群凑过去了。我要用那个喉头以上的一点点憋住你的气息。天哪，还有人去专门教这个的，我真的是 学鸡叫。寝室大哥说这个算是特长了。来，公鸡， 公鸡， 我跟你们说，云浩叫的特别好。每天早上云浩的公鸡叫给你们叫早，好不好？ 天 哪， 我跟你说，你真是要废了我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音质。 花儿对我笑，一直 可以了吗？ 叫我这唱好棒，我要正常的原版了，就是啊啊啊那个。 这只鸡一看今天早上就没吃饱， 好开心呢， 真的是够 了。来吧，猪，先给你一个猪的，最后叫两声啊。 好的， 最后叫两声。猪正常的叫声。 你知道刚才我跟导播老师上电梯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电梯里面就是我们四周围满了就拿着早餐的人。如果这时候我是一头猪的话，就应该是就应该是 这种声音。怎么这么有才华呀？来，最后来一个猪快被杀死的声音。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Q 你学动物叫。 好，保证啊。 我保证。 以后大家只能在那个视频精彩回放里面看到了。要杀的猪啊。 加油！ 这种声音， 我看到你特别用力的样子， 是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不心酸吗？我觉得我面前有一面镜子，我真的要落泪了。我跟你说，我这个钱赚的容易。 没有心酸啦。哎，大家怎么样？觉得开心吗？雪儿觉得满意吗？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云浩还帅吗？ 就是你就是为了，就是你还是为了你的老同学水水来拉票。 没有没有，来最后一下啦。 你刚刚说的最后一下，你 不是动物叫，你唱两句歌。因为我知道其实云浩今天嗓子受伤了，所以如果他刚才在学动物叫的过程当中，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可是我又很想听，所以我就还是就按捺住了我的善良。 他哪有于心不忍，他明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心浮极深，让 我 学完动物叫。 我按捺住了我的善良。然后真的来唱两句就不用那么费嗓子的歌，中音区的，送给大家第一次认识你的朋友， 中音区的。哎呦我跟你说，你每次 Q 我唱歌我都想不起歌词，我真的是。 比如说最近的一首歌，你最想唱的是什么？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西米呀西米，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嘿，就不告诉你，就这么着。我跟你说，你下次再 Q 我就唱好运来或好日子之类的。 那你唱啊。 好运来，那个好运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那是前面的部分 啊，是不是？ 一个中国结在军中红腰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运来，你健康成长在，你幸福当当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回这么 五四海， 对，海还要是嗨 嗨。 对，就民歌唱法就。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你会唱吗？ 啊，开玩笑， 这也太高了吧，山丹丹。 开玩笑的啦，好，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话题啊。然后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对云浩更加的熟悉。然后云浩就是有很多特长，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男孩子啦。除了帅气之外呢，人还很可爱，经常被我欺负。 好， 所以说 谢谢，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云浩个鼓励啦，好不好？给他鼓鼓掌吧。 自己 Q 自己 来吧。咱们今天这个时段呢，其实跟大家聊的话题有两个关键字，那就是明星。 我觉得跟我们刚才前一趴这个时间其实也没有浪费，因为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刚才主播间导播间当中的这一位主播我一样，就是为了取悦大家，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明星，尤其是比如说有喜剧效果的明星，在成为明星的路上还是经历了一些心酸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是一个曾经想红但是没有红，然后半路杀回来 的。你会红的，你相信我， 够了， 你天天到直播间里来学猪叫，你一定会红的。 你走开，然后到时候就会挂出在北京广播网站上呢，就会挂出一个首页，说一个最会学动物叫的男主播。 哎，一人我饮酒醉。你一定会火的，你会打败天佑的，好不好？ 早间的直播学斗教，嘿， 来吧。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明星话题呢，是因为我在知乎看到了一个非常火的帖子。这个帖子呢叫做你第一次亲眼见到明星的情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是希望从这样一个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情景跟大家开始聊起。 哎，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大家第一次，我还蛮好奇的，大家第一次真切的见到的明星是谁。 不用近距离啊，比如说这个看演唱会 也 算是不是， 毕竟不像我们嘛、就是、 或者是在机场碰到， 对、也算， 毕竟 厕所里面上卫生间也算啊。 我没有那么常见明星啦。你还蛮常见的，是不是？ 我蛮常见的。 你第一次见到明星什么时候？ 但我第一次见也是身为一个就是主持人的时候。 哦，是吗？ 没有，大学的时候了。第一个见的是李健。 真的？ 而且那会儿他还健哥还没有开始那么疯狂卖力的健身的时候。 胖嘟嘟的是吗？ 没有胖嘟嘟，有点肉乎乎，就是、 肉健。 肉健，那时候还是肉健 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在那个水木年华那个组合里面、啊。 哦，那时候已经出来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么早，好吗？ 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年的嘛。 我是93年的。 什么情况呢？描述一下情境，什么活动碰到李健，觉得他人怎么样？ 大学的音乐活动，然后当时过来，因为跟清华大学也是友好的那个学校，兄弟院校嘛，然后就过来我们学校去。 你是中传的吗？ 我不是中传。我是北理工，就硬要拉兄弟院校。 北理工跟清华大学是兄弟院校吗？ 就是硬要拉兄弟院校。校领导听到不要指责我。就是，其实就是歌手过来学校驻唱演出嘛。 是的。 不是驻唱，应该说走学 演出。 对。然后呢，就学生都那时候还都蛮喜欢他的。说实话，他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被，大家像现在那么红那么热捧。然后当时王菲还没有在春晚时候唱她的传奇，是传奇吧？对， 是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有忘记你容颜。 我下次应该唱她的，我跟你说。 再来一遍，来，元浩给大家唱一首李健的歌。 有许多时候，泪像河水流，那山川啊，我最初的守候。这好像是异乡人吧？我记不清歌词了。 很好听，很好听。 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哒哒哒哒哒，你的身后。 好好听呢、啊。 因为我经常唱他的歌，我采访过来。 贝加尔湖畔，你会唱吗？ 贝加尔。在你的怀里，这是贝加尔湖畔。 是的， 在你的眼里，哒哒哒哒哒。我有唱哎，贝加尔湖畔，我还有唱那时候唱那个谁，周琛的那个女声版、假声版，就很高。 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可以鼓个掌啦！来刷个6666666，好不好？ 我觉得下次会准备好歌词给大家唱，这样会比较完整，可以唱 完。我点歌了，我要听《松花江》。 什么？ 不是我啦，是有一个朋友，他叫做我。 你唱的哦，那是浏阳河， 那是 周笔畅版的浏阳河。 你怎么不唱周杰伦的《牡丹江》呢？松花江怎么唱啊？ 松花江我还真不会。松花江，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啊，是这个吗？ 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这是松花江吗？ 这是。 是吗？ 这真的是因为已经被你唱进去了，不管是不是他都可以试了。 谢谢天哥送的礼物啊。那其实继续说回刚才云浩第一次见到李健的这个情景，可以继续跟我描述一下，同时呢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见的第一个明星是谁呢？ 是的，我们好奇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明星，然后呢想想看你在生活当中见到他，不一定是生活当中，或者说就是活的看到他会动的那个肉体的那个状态， 知道那是他的肉体， 对，真切的肉体摆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和在电视上隔着屏幕有什么差别？ 对的，你的李健见的是你去主持，然后他去你们学校唱歌，是不 是？ 是 的。 然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 吗？ 就感觉非常亲切且木讷。 好可爱呀！ 因为在那个 休息，我喜欢这种又亲切又木讷的男生。 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标准的。说实在话，他现在的这种抖包袱啊和梗啊，的确是他情商很高嘛。 对的，对的。 但是生活当中来说，我相信他就是一个就是会用着诺基亚手机的那种理工科男生。就他真的是用诺基亚手机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知乎的这篇帖子里面大家都是怎么回应的好了，因为我觉得的确像咱们的工作属性还是偶尔会碰到明星的， 我后面见到太多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点了，因为就是工作关系都会带着一副假面来跟我交流。 哪有， 开玩笑了，就是因为采访的时候嘛，他们都会有经纪公司给他们培训好，我们稍后会聊这个话题，关于人设 的 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大多数明星就是私底下人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黑点是一般是交给经纪人来唱的。 对，你要找到那个点的话特别好聊，其实特别容易把他那个人设撕掉。 嗯，对的啊，比如说你看， 嗯， 有一个明星其实我不认识，应该是个篮球明星，这是一个网友回答的，他说呢，去年从旧金山去迈阿密的时候偶遇了伊戈达拉，这是个球员吗？ 是 说我认出来之后默默地走过去搭讪，我说你是一哥吗？一哥羞涩地说我不是，你认错了，哈哈哈哈哈。我说怎么可能，他说好吧好吧，我是，哈哈哈哈哈。然后我就求了合影，然后结果一哥还跟我聊起来了，一哥说哎小哥你的鞋不错，哪买的？我心想你逗我吗，你是耐克签约的。 他故意的，我跟你说有些明星 你是耐克签约，但是我是一双就是乔丹 Future， 你还问我是哪买的，明明是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荧光黄你才夸我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故事很复杂，我就说啊我和朋友一起买的，然后一哥说有我的码数吗，我说你多大码，他说18码，然后当时就心想我的天哪，我才10码，你竟然18码的脚， 篮球， 然后呢 打篮球的嘛脚会比较大 是吧，然后特别惊人的是我跟他说我问问吧，如果有的话告诉你，结果一哥说那我把电话给你，你有这么大的就告诉我， 但也不至于18码吧，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觉得10码都已经是等于4344了吧，差不多 是吗？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买鞋男生买8.59了嘛，就我脚比较小哈， 嗯， 但是他刚说篮球明星的时候我想起，因为我见科比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啊， 科比 是吗？ 而且是在他，对，我在那个 Santa Barbara， 就是他的那个 summer camp， 他的那个一个篮球训练营里面。 你在篮球训练营干嘛？ 打篮球啊，不然还能干嘛？ 我瞄了瞄你多高啊？ 我180啊。我正想说的就是，当你真切的见到科比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身高也就还好，也就比我高了大概3-4个脑袋。 就没有那么有巨人的感觉，并不像就是一个平凡人和巨人的合影的那种夸张的效果。 因为也有一起照相嘛，然后我觉得就也还好，也没有说特别高 啊， 真没有3-4个脑袋那么多，也就是说我感觉一个多脑袋吧。 嗯 啊，因为他在 NBA 的球星里面他不算是高的 啊， 他只能算弹跳性、敏捷性，包括他的技能，包括他的光环非常庞大的。然后当时他是带着他老婆孩子一起来的，参加那个 summer camp， 开了2辆车，一辆房车，就是他的那个保姆车上坐着他的老婆和孩子，然后他自己开着一辆兰博基尼，是不是很酷？大黄蜂哦， 很酷啦，他开兰博基尼很正常吧？ 对啊，那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不一起坐保姆车呢？可能是那个保姆车不够大， 可能是不够高，不舒服，是不是？ 兰博基尼更小啊， 但是酷啊。其实说到这个篮球明星这件事情，刚才这个网友在机场碰到了一哥，还跟他聊起来了。通过买鞋这件事情，一哥还把电话给他了，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大的那个鞋码的话告诉我，然后我要去买这双18码的你这双鞋。然后从此之后呢，我就有了一哥的电话号码，还看到他们有这个短信聊天的记录。比如说在一哥说就生日的时候呢，还给他发了生日快乐，然后一哥还给他回复说谢谢。 哎，你知道有时候明星其实他们蛮能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在这个圈子里或者不为他光环所动的一个普通平凡人这样的一个朋友。我身边还蛮多这样的明星朋友的。 然后其实看到大家的这个 回应啊，寝室大哥说了，说我不追星，哎，其实我们也都不追星， 我们也都不追星，我们就 是 星。 今天还好， 你是闪亮 星 主播， 星 星 点灯，你是点灯的那个星，好不好？或者你是那个星星，嗯，因为我也是，其实是不追星的人。包括大家如果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会发现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的跟明星有关的话题其实很少，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人长大了就不会有那么像小的时候特别盲目的、特别狂热的喜欢一个人的这种情况， 对。 可是还是愿意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是的， 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大家都还年轻， 嗯，哪怕我们没有那种特别狂热的去追的这种行为啊， 嗯，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哎，我对这个人还挺喜欢的， 嗯， 哎，所以说还是可以聊得起来。 喜欢的话还可以黑嘛。嗯， 还可以黑，是的， 对啊，再不济还可以路人嘛。 嗯，寝室大哥说了，说他虽然不追星呢， 嗯， 但是他在梦中曾经梦到过 Michael Jackson， 嗯，教他唱歌， 对， 啊， 他刚 还我要学跳舞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相会真的非常有价值。 嗯，这个梦中的相会吗？ 对，因为毕竟 Michael Jackson 现在就是 对 已经在天堂给上帝跳舞， 嗯，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期待说有这样的巨星一生当中难得几回， 嗯， 就像我身边有喜欢 Adele 的，就一定哪怕八千那个黄牛票炒得超级贵， 价格超贵， 对，然后也要去，嗯，飞去看他一场演唱会，8000英镑还是多少的时候，嗯，也一定要看。 嗯，人生总是会有这些疯狂的小事啦。 我跟你讲一个我身边超级疯狂的两个人，我不提名字啊，如果他正在收看我节目的话，我跟你说真的，我真的 不是吗？ 一定要吐槽，就是人家也不是吐槽，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 嗯， 一个喜欢 Mariah Carey 的， 嗯， 你知道他看了 Mariah Carey 多少场演唱会吗？嗯，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有了260多场。 你会唱 Mariah Carey 的歌吗？ Beyonce 的话可能还好一点。Mariah Carey， 好吧。 Mariah Carey 有什么歌？ 不知道啊。 我知道有一首是什么 Christmas。Christmas 之类的那首， 好吧，好吧， 我不会唱， 没关系。他看了260多场， 对，而且我跟你说，他已经看到了什么程度？因为 Mike Curry 现在西海岸的那个，嗯，就那个拉斯维加斯有驻唱嘛，他就跟当时的那个 Celine Dion 一样，Celine Dion 一样， 嗯。 然后呢，他就是可以一个周末飞去看完演唱会再飞回来 哦。 而且他就是已经熟络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他每去看，他必定要坐在前几排，就是最靠前的位置。然后他一个，然后他又是一个很白皙的一个亚裔人，亚洲人， no。 然后于是呢他所有的那个他在所有的人里面就是非常扎眼的那个 的，嗯， 然后呢致使到后阶段每 Mariah Carey 就是唱着唱就唱到他跟前来了，你知道他会下场就跟大家互动，然后就会跟他一起互动，跟他合影，然后呢还会给他就是私房的签名照啊，一些礼物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感觉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年的老友，然后包括另外一位，这是一个追老外的明星，我觉得他这个成本代价是极高的，因为要搭机票 嘛，是的。 还有一位是国内喜欢林忆莲的，你知道国内有很多喜欢林忆莲的是非常疯狂的， 对。 然后比如说包括今年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那个小沈凌也是他疯狂粉丝。 林忆莲唱歌是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我也非常喜欢。 出来你就会酥了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当时沈凌在节目的时候，他也拿了一大堆自己的那个 CD，然后给那个林忆莲签名嘛。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好像是， 你跟沈凌很熟是吗？ 就有熟络，然后就生活当中有就是私交，就是 改天偶尔可以约一下了，我跟他有过合作， 对，我比你那个多一些些，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当时他们是那个歌迷会的一个会长，一个副会长，他们当时疯狂的程度也是可见一斑，就是林忆莲开多少场演唱会，比如一般国内的演唱会都是连续几天，就开7天听7天，就香港那个红磡演唱会啊，开7天红馆演唱会啊，听7天，就我真的是觉得 疯狂到这种地步，是不是？ 服，大写的服。就我觉得真的是，这才叫追星，就是在我们 看来，因为林忆莲的确也是天后啦，包括她的歌曲给很多人在她人生当中一些比较低谷的时刻是有一些力量的，很多人是把她当做一种精神的陪伴的。然后包括刚才提到了天后这件事情，我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玛丽亚凯瑞呢是相当于那英，也是这种天后的位置。 也对，我曾经说国内的这个内地我们大姐头那英就相当于 Mariah Carey。 然后说到演唱会这件事情呢，我看到一个网友说他第一次见到明星的情感和这个情景和感觉是，大一去看力宏的演唱会，买的票呢，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嘛，所以经济基础没有那么好，对，买的是200的还是300的票，总之呢，去之前心想就能看个药丸那么大的力宏啊， 但是应该后面会有那个 LED 大屏幕会给你放大 了。去了之后呢，发现力宏有药瓶那么大，心中一阵狂喜。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去看演唱会这件事啊，真的就是图一个氛围，除非。 你像 就是万人大合唱了，万人 KTV。 对，除非你坐得特别的近，嗯、 对，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看不清。好在现在这个影像投放技术一般都会比较考虑这一点， 嗯， 都会给你把那个后面放一个大屏幕， 两 边放个大屏幕，然后把它放大。 对，对然后你其实你近距离看演唱会，我觉得有个特别明显的地方就在于你在屏幕上看的话呢，嗯、其实那个个人的魅力是被消减的。嗯， 对，这个是的。为什么演唱会火的原因？为什么演唱会那么多人，那么挤，那么热，但大家还都愿意去看？嗯、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气场是直接 给你的， 喷射到你面前， 对，就直接弄到你身上， 怼到你面前的、 嗯。 尤其你知道，我有一次去看王菲的演唱会的时候，她、嗯、在五棵松的第五场，我去看的最后一天，嗯、就是她最开心的那一场， 嗯， 就马上下班了那种情形。 她还说话了那种是吧？ 就是又跳舞又说话的那一天。哦、而且那天因为我坐的是那一场，我前面坐的是，我跟你说，前面坐的特别逗。她唱天空的时候， 哎，你有没有购买演唱会门票的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渠道啊？还是说你就是朋友送你的票？ 基本上都是朋友送，因为我自己不追星。 如果就是有不用的话，记得给我， 可以啊、 把你那个珠子给我玩玩。 好的， 接着讲。 然后我接着跟你讲哈。然后呢，你看他随性到什么程度？我那次看王菲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大收获。嗯、第一是气场如此直接，近距离、嗯，因为他唱《天空》的时候呢，他吊着那个威亚的那个。 天空，嗯， 太高了，哒哒哒哒。坐在那个摇篮上，然后就真的是飞了过来、 哦、 然后飞到我们上方，然后呢前排的观众不都会仰头看吗、嗯、然后前面这个仰头看的时候，一张平脸就被我看见了，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哦、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嗯， 我一看陈奕迅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 因为前面的时候我一直说前面这个方便面头是谁啊， 哇、wow, 就那会儿他还 好开心哦， 所以我就很想去 很 想去摸他脸， 去把他的头 弄得更乱， 对啊， 是是， 因为那是伊森哥啊、嗯、就很想去， 因为你知道看演唱会的时候真的是会有那种更强的现场感受的，比如说现场的时候有些那种唱功很好的歌手， 嗯， 你现场能感受到他那个特别强大的，比如说铁肺的那种感觉， 是 啊、嗯、然后再包括对 这种就是典范， 张韶涵其实也是，孙 张韶涵也是， 张韶涵就是小铁肺，他一出来现场都炸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他那个、嗯、他调门又比较高、啊、张韶涵，然后他的那个调门又比较高，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穿透性又比较强，因为有些是厚实型的嘛， 是的， 他像一把剑一样就穿破云霄那种。 而且张韶涵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还有很多影视剧的作品嘛，你看他唱歌还能想到很多就是那个影视剧的画面，比如说天边啊、嗯、等等等等，再包括现场那些舞美的装置，然后就整个环境、 嗯、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明星就真的他能火， 活生生的 是有原因 的、 嗯、 上一次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就是明星和素人一起路人唱歌、 嗯、 那个节目那个综艺节目，就是我要和你唱还是我想和你唱、 啊、 然后张韶涵唱那个欧若拉的时候、啊、哇，他一出场你知道吗，就是只能用生命力蓬勃来形容， 对对对对对对， 就后面的几个就是因为他是先唱的，他抢占先机，他跟那个谁当时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唱花火的是 花火， 嗯， 梁咏琪，梁咏琪， 梁咏琪是在几个歌手唱完之后唱的，他等于是拔高了一下，然后那个震撼效果没有他那么强，是在于他是一出场先唱， 啊、 嗯，后面几个我跟你说压力超大，根本没法唱， 嗯， 就后面的素人歌手。 是的，你看寝室大哥说他不追星，但他其实还是蛮了解的，他也提到了说张韶涵的是这个海豚音，然后再包括你提到 Eason 的时候说奕迅呢现在加入了新歌声等等等等。 我终极的梦想就是学动物有一天能学出海豚音， 海豚音是吗？这个 对、啊。 太难了，刚才那个叫做我的朋友还说了珊珊可以聊一聊见撒贝宁的时候，其实他应该念撒贝宁了、啊、对，他的真实的读应该念撒贝宁、嗯、但是就是大家都习惯叫撒贝宁了，所以他也接受了小撒啊、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嗯、待会儿跟你聊好不好，如果你还在的话，然后这个时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先送大家一首歌曲，稍后回来呢我跟云浩会继续跟大家聊明星这个话题，不过我们会换一个小小的角度啦，会换一个我们更想聊的角度、 嗯、 好不好， 好的，一会儿回来、 嗯、一会儿回来送大家一首什么歌曲呢，送大家一首好听的 欧若拉吗 哎呀，你以为我真的能说到这个欧若拉就有欧若拉吗？这得多难呐！送大家一首。 的光如此美妙， 要不你来这个时段，我休息一会儿，你把这歌送给大家，好不 好？ 好送大家一首《痴心绝对》。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兆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映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正在跟大家进行到微微的世界观，我们的话题进行时态。当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除了能够通过我们的传统通路 FM 的982和 AM 的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也可以搜索到 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还有北京时间，都可以找到我们。 OK， 这是一条完整的广宣，结束啦。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在直播间里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了，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是的，礼物也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送礼物来。 来吧，继续跟大家聊这个明星这个话题。刚才上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第一次见明星这样的情况。 是的，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聊聊明星这种存在。就是现在大家对明星的研究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这12种明星人设，我们真的看的太多了。 哎呀，天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是，我觉得普遍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跟我们的心情差不多，吐槽的心情要大于 就是激动的心情、 还是要看看这个明星这个人设到底维持的好不好，以及符合他本人就是真实的性格。 是的， 因为镜头会把很多东西放大嘛， 对， 真实的性格是藏不住的。我觉得 人设这个词我们就不用给大家解读了吧、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接触过就是明星去拍戏或者说去上戏之前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去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艺人卡，推自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大牌的明星都会有，就是选角导演包括制片人都会告诉就是即将待选的这些演员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说不要丢送，不要丢送和自己差异太大的角色。就是比如说这个剧里面这个明明是个反派，然后你长得一脸阳光灿烂、人畜无害，你非要把你的资料卡丢过来，那百分百被淘汰啊。 对， 就类似于这样， 没有必要是吧， 对， 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试， 对，不要这样到处乱碰，因为很难有那种各个角色都可以去塑造像大咖影视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陈道明啊、或者什么周迅啊这样的、一般现在小演员很多嘛，或者小明星很多，就是尽量不要做和自己就是本性背逆太大的事。 是的，包括其实如果已经成了名出了道，然后有一些粉丝基础的明星，他们这个形象设计啊，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性格，但是好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经纪公司来进行的一个把握和设定。 是的，经纪公司是他们幕后最大的推手，现在几乎很少有素人能自己完全靠一己之力红起来的明星了。 对， 因为这样的营销不是这样的营销文章大家也看过很多，就是关于怎么捧红一个明星，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知名的那个经纪人是我想是鹿晗的经纪人吧，接受那个谁那个斯达帕特的那个姜斯达的那个采访的时候、然后就在回应说哎，明星关于人设的问题啊，关于炒 CP 的问题啊、然后他的解读其实虽然犀利一点，但是非常的客观和公正、就是这样，就是你喜欢什么、我就一定会给你什么吗？不是的，是我给你什么，而我让会喜欢他的人来了。 就是这样。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并不用特别的关注，比如说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套路哈。 对，我们不用管背后的规则，我们只要管出来的结果。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些非常有趣的明星人设呢？你可以想想，如果你现在比较关注的明星是哪种人设的人？ 好的，我们来对应一下。 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人设是总工人设。 解释一下哈，总工人设。就是总在进攻，不是的，总共 就是显得攻气十足，这种感觉， 十足， 或者是比如说眉毛画的是属于那种有点像东方不败的这种风格， 挑到了太阳穴、 对，或者是那种永远穿西服套装。 比如说我们找几个角色好了，戏中的角色，我们不要说具体明星谁了，就戏中比如说 Andy， 或者说现在唐晶，对不对？ 唐晶会经常走这种风格是吗？ 唐晶算啊，尤其他去威胁那个玲玲 的 时候、 这个、 对，那我的前半生我现在说了两部戏、 对， 他们这种都算是，因为总工人设一般是应用在女明星身上 的，对对对对，霸气十足。 对啊，男的话一般就是说霸道总裁嘛， 对 对，然后女明星的话这两个应该算吧， 算、不是女明星啦，是这个角色。 对、 这 两个女角色，女明星他们俩还真没走这个路子， 真没走这个路子、有走的啦，其实 有啊，很多我看刘涛在后来他因为算是比较推这个戏，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扮相、 他其实为了安迪来做这样的形象， 但是我们的涛姐向来是这么想贤妻良母秀外慧中， 对的对的， 对不对？其实她更多的还是比较女性柔美的这个部分了、 大家会不会想起任何有总工人设的这样的明星呢？ 我看到有一个留言特别有意思，我喜欢这个寝室大哥，他写了一个攻气十足、然后攻他写的是那个攻，就是 palace 就是皇宫的宫，我觉得这个也合适，因为你知道有一系列这个角色就是自、他是演这种轻功戏出来的，然后致使他后来演所有的角色你都觉得说怎么就觉得他还是演轻功戏合适 啊，有的时候会有他的那个形象有点固定了的感觉。 对， 对，然后再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人设呢？硬汉人设。硬汉人设是什么情况呢？当叫餐软件都发短信告诉你硬汉小生邀您共进晚餐的时候，你大概能看出点物种泛滥。如果输赢花100块钱在健身房练出腹肌6块就可以荣膺行走的荷尔蒙。或者是类似于这种说什么话呢？没办法陪伴在他身边，让我更懂得珍惜，这样的话就可以达成柔情硬汉的成就。 哎，你发现吗？早先的时候硬汉好像只符合类似于像胡军。 符合，对， 对， 还蛮符合这个 这样 的 是真的标准的硬汉、 对，说起硬汉的话你会想起谁呢？ 我 最早的时候是胡军， 然后后来我就会联想起很多了，张译、段奕宏， 对， 然后包括 对 不对， 好帅呀， 这就是标准的硬汉。还有那个谁， 荷尔蒙要溢出来了感觉，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演那个湄公河的湄公河上的那个，就是他们俩都算，一个是那个彭于晏，另外一个大眼睛， 啊，是的，我觉得彭于晏有很努力在走硬汉人设， 他是真的是小鲜肉转硬汉转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我觉得，因为大家看过太多太多关于他这个励志帖了，从以前肉嘟嘟的小胖子，到中间走了一段时间偶像路线，然后再到现在这种就是几乎全能。 水水你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我看到了，水水说咱们俩聊得太狗腿了。 我刚想读他这条留言，我说我们超狗腿的好吗？如果我们不狗腿的话，明星那些经纪人丢送来投诉怎么办？ 我们有很狗腿吗？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提到这个硬汉，像我提到硬汉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张涵予 然后孙红雷，张涵予真的好硬汉呢。 对， 我说在娱乐圈里评最硬汉的人在你心里目前就是比较当红的比较活跃的这些人， 张涵予 我也觉得完了， 对不对？ 激发了很多少女心，突然你知道吗？ 你现在浑身那个粉色已经 红色的回忆 已经爆炸出来了。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当时就是和苏有朋演那部电影张涵予 风声啊， 对风声， 哇，他在里面被 张涵予 被 那个 被施行的那一阶段， 然后全身的青筋暴起， 眼球充血。 我听说好像其实并没有实现就任何的物理压力， 当然 纯粹是靠演技演出来的 劲儿， 青筋暴，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啊！就那个硬汉形象就真的是 够硬， 在心里就永远他就是硬汉本人。 好了，你还说你不追星？ 我很喜欢很多明星啦。 对，喜欢我觉得是可以。 对。 然后硬汉的这个形象呢就是现在 大哥提到了廖凡，他说 廖凡、 廖凡 也是 应该是啦， 白日焰火， 对，你看像张涵予这种应该是属于硬汉类型的吧。他的性格应该就是那样，你看他的面相还有他的眉宇之间表达就是那种英气十足的样子啊。 对的，尤其他的每一个角色接的还都是，虽然你看他接的角色都是那种硬男人的形象，但是他每个角色诠释的都会有不同， 是的， 就不会说特别的雷同。有些人演戏就是千人一面，演出来都是一个感觉。我就不说是谁了。 硬汉的确是张涵予诠释的非常好。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就是大家每说出一种人设， 就 大家就表达，对，一个代表，咱们选出来一个。 好的。 总攻类的，我觉得其实范冰冰算。 范冰冰，但是她现在因为跟李晨恋爱之后， 有的时候有小女人的样子，是不是？ 对，她又退居到就是女人态的那 种。总攻类的，姚晨算吗？ 不算。 姚晨算是那种。 我觉得 比较阳光系的是吗？ 对，姚晨吧，我觉得最符合他的人设还是郭芙蓉。我个人喜欢他的这个角色。 好嘞，总攻类的人设的明星，大家可以帮我们想一想哈，比如硬汉类的张涵予，我觉得这个当之无愧。 对，总攻类大家帮我们想一想，女性角色当中，比较有这个气质的。 对，可以想象贾玲。 贾玲攻死你哦！我跟你说，壁咚你的话，我跟你说压死你哦。 下一个，姚那个水水对于姚晨的定位真的非常的准确，就是阳光大姐， 阳光大姐 这种感觉。 是的， 来吧，下一个人设的类型， 仙，哎呦， 这个就完全三个，咱们就是脑海中会出现同三个字啊，刘亦菲。 对啊，刘亦菲一定是她。就是首先我想说这个字。自从用起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 就是他的工作室 姐姐 他的经纪公司开始用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角色神仙姐姐开始有的，之前的时候你要说真的说90年代香港就是现在回看的话的确有一批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但是这个词诞生以后就是用来形容他的， 对的， 所以之后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明星再用 这个词的时候，什么仙气十足啊， 对，我都觉得说不过尔尔无出其用。 对，就是刘亦菲真的是那个仙气还蛮足的感觉。 对，因为我也去，就是 你有见过她是吗？ 对，见过，然后就是包括她的那个发布会，新片发布会的现场，点映礼的时候啊，都有去过，就还见过蛮多次的，然后，但是我跟你说，她真的很可爱，因为我记得她是89年的吧。 他是89年的吗？ 对对，他应该比我大个4-5岁而已。没有了，开玩笑。就是他很可爱。 我不接这种话的，你 知道他去现场的时候， 尴尬我就问你。 不会，现场他有很多那个粉丝影迷都年纪很小了。然后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小仙女的感觉，然后他要装那个大姐头，你知道吗？他故意的，然后就说 好可爱啊。 我觉得我现在粉丝都变成了小弟弟小妹妹。有谁想认我做姐姐吗？他就会问现场所有人都举手， 好可爱，撩粉儿。 对，撩粉，他就很会撩大家，因为你后来发现他也开始有一些这个西装扮相出来，其实他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仙儿对他来说当之无愧。 小薇薇是我媳妇儿，还有水水都提到了一个人，觉得是总攻略的人设林青霞。 那 真的还真的大姐了。 青霞那真的是 大姐，真的给她跪一下这种感觉， 真的必须要跪一下，真的。 总攻类人设好不好？我们就做这种决定了，把这个大奖颁给林青霞小姐。 即便她现在已经不再走这个路子了，但我们觉得曾经她的这个风华实在是太 是的 剩了， 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心里。 有另外两个丢来的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呢，用仙来形容，我觉得已经不能用仙来形容，应该用神来形容。 哦、对， 王祖贤、 李若彤， 应 该是神那种感觉的。 对， 仙其实好像还是有些就是现代的这个互联网的语言的色彩， 对， 可是因为被咱们用的太多了， 还比较嫩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王祖贤呢，我觉得就是反复就有过各种帖子，就回顾他曾经的盛世美颜。 是的，是的。 我觉得一旦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现在角色如数家珍，我可以说出一大堆。 嗯。 就如果一定要列出心目当中最美的女明星的话，我只会选她。 是吗？ 对， 你说一大堆吧，说吧。 比如说聂小倩啊。 嗯。 比如说小猪啊。 嗯。 就是那个《倩女幽魂》系列里面的嘛。 小猪怎么叫？ 小猪，不是小猪。 好想知道小猪怎么叫啊！ 真的是够了。还有《城市猎人》里面也很可爱，还有那个还特别喜欢他的《东成西就》里面，《东成西就》里面那个眉来眼去剑拔 啊，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那部戏里面所有的人都会比较可爱了。 是的，来吧，这是仙的这个人设哈。我相信仙这种明星的人设，在大家心里都有一个仙女存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和你的评价的标准里 面。我觉得特别庆幸是仙这个人设相对来说还比较就是窄。就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要去套这个人设。 是的，是的。 你看前面 其实蛮高冷的。 对，挺高冷的。前面那个总攻人设，现在很多明星都想往他上面去套。 因为女孩总想要女汉子的形象嘛。 嗯嗯。 就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很想要这种女汉子的感觉，自己很坚强。 你现在听到女汉子来形容某个女明星，我觉得跟就是跟她的团队不利， 对， 跟她宣传词语匮乏是直接画上等号的。对吧？你知道我 曾经女汉子这词儿已经过时了，是吧？ 对，真的已经过时了。就现在看到哪个出来的明星用女汉子来在新闻通稿当中形容自己的话，真的只能说他的宣传团队宣传不力。 嗯， 就采访的时候说啊，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喜欢爬树啊，跟男孩一起玩啊，或者说什么，现在生活当中我可以撸串啊，喝啤酒撸面摊啊，这种就算女汉子吗？真的不是，只能说明你傻。 不是不是不是。 对，只能说明你傻。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有女汉子的那一个方面的性格啦。嗯，来吧，下一个人设叫做做自己。比如说从容做自己，比如说只做第一的自己，比如说最好的角色是做自己，就很多艺人开始纷纷就是突然找到自我的宣言，就是放飞 自我。怎么样，曾经的身份证是假的吗？ 就是曾经的身份证是被偷了嘛，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提到说做自己这样的，如果你觉得非常特立独行的明星有谁呢？ 陶喆。 陶喆是吗？做找自己找了很久很久。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冰冻我的心。哦耶！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找自己。 对，只因为这一首歌，他是最不会做自己的人。 哎，像比如说，咱们先聊一下这个做自己的人设啊。我提几个建议啊。 嗯。 提一个吧。 嗯。 郑爽。 正爽， 现在是在放飞自我，开始要做自己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爽妹子挺好的。就你知道， 爽妹子有一种就是好像被逼疯了的感觉。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接下来这段话，如果有爽爽的这个粉丝在，你一定要客观理智来对待。你看啊，他是不是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 嗯， 从起点非常高。 你要先想好再说，我可能救不了你哦。 不会，我觉得特别合适，恰如其分。他是起点特别高，一路走高以后，然后粉儿 啊。 从他的恋爱开始，然后跌到谷底，然后被拍到什么在街头有各种什么负面的新闻绯闻出来，然后呢他又开始在微博上就是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叫做物极必反，就是他被黑到底的时候，然后又有开始有一批人开始站他，当然也有可能是水军了，但是的确也有很多路人被带着开始站他，就说人家这样怎么了，人家这样挺好的呀，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就被黑到底的时候，又开始逆势反击。就现在他经常发一些就是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加修饰的，或者没有经过经纪公司，一看就是没有经过经纪公司限制的那种微博内容。 嗯， 你有发现吗？因为 是的，是的，他的微博有的时候蛮有攻击性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了？就不能有一个这样的女明星吗？其他女明星每一个出来都是美美的，永远机场拍到以后都是大长腿，永远都是说的话都是那个世界和平，天下美好，一片大同，就是永远都是这种感觉。但她就，我觉得这个人设是 适合她的。你知道听你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吗？ 没有，我没有黑她呀。 你讲的可能是你认为的比较客观的情况啊。 你看她这样这样，就是高低又 你怎么评价高和低呢？ 就是从称她的人吧。顶他的人， 嗯，我说的 这个是 站 他的人一直在支持他，我觉得 对，这倒是他有一波非常 粉丝，很坚定的粉丝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星，就是他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他遇到的事情也不一样，他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处理的态度和方式不一样，现在好像是做出了一种我要放飞自己了，然后就要做自己了，我就是郑爽，谁也别惹我的样子，然后可是在你描述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合适的情况，那就是小 S 算是做自己吧， 他因为做不了别人，我跟你说，他真的是做 小 S 真的太做自己了，我觉得 我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太多跟他有接触的这个机会，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子。但是我有朋友，就是有总去录他的节目，就是录他那个那个姐姐好饿，现在那个 谁呀？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因为是我当时 一个明星帮厨是吗？ 对，魏翰是我当时那个合作伙伴。 他下次再去的话，你让他带我去，认真的。 好了， 要不然以后你在这个节目会更难过。 然后我跟你说，他就有说，就是小 S 录完节目和录节目的时候是差不多是一个样子 啊、应该是 对，因为他我觉得就 其实我也是啊， 对，你也 是，我在节目里后在私底下也 你们这种女主持人都属于一类，就是、就是属于反正就是用他的话说，老娘也不愿意花心思去演别人，就还不如做自己、就是这就是你们的心声， 就是这样挺好的呀，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真实的东西的吧， 对， 是不是啊？啊、嗯，因为包括我还 打是就好了，我跟你说你打不是他会把你拖黑， 我会打人，我还蛮爱看小 S 的微博的，你知道吗？ 嗯， 小 S 微博经常那种，就一度是经常在喝醉酒之后录的那些，我真的要笑坏了。 对，他还真的是、 哦，真的是，你们知道吗？跟公婆住在一起真的是好烦，结婚十年有三个孩子，你不还要跟公婆住在一起，你知道有多难吗？然后我今天吃了一口饭，然后我就胖了2公斤，你们知道作为一个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真的很难， 一个 fashion actor 真的很难维持，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这就是你的未来啊，结婚了跟公婆经常打照面、 没有， 说不定会 有 三个孩子，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醉酒的晚上发自拍， 我只会醉酒。 Okay、 然后包括看像小 S 她拍照的时候完全不 P 啊，这也是很多人说的。 他们俩姐妹都很喜欢发素颜照， 对，素颜，然后、而且有的角度拍得很丑，就是那种路人都不会拍出来的。 最会做鬼脸的女明星应该就是她了吧？就 你会做鬼脸吗？ 我超级会。我跟你说，我们曾经有聚会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比赛做鬼脸，做完的鬼脸一定要拍下来，就合影的时候看谁最丑，然后最不丑的那个人喝酒。 好的，你做吧。来， 只有我一个人吗？ 对着镜头做鬼脸，你先做我就做。我看看你是什么水平先。 我给你做一个好不好？ 做一个最丑的哦。 最丑的。 你对着镜头啦。 我对着你行吗？我多少还是有点包袱的。 对着镜头快点。 我会被大家截下来做你表情包。 你要释放自我好不好？ 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是走偶像。 来吧来吧。就是亲爱的同学们，云浩今天在直播间既学了猪叫和狗叫之后要开始做鬼脸了。刚才那个鬼脸我有预览一遍，真的很臭。 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我演艺生涯的终结。 来吧， 鬼脸。 鬼脸。鬼脸云浩版。 哈哈哈，该你了，不可以骗人哦。 好的， 该你了，你不要跟我说嘟嘴，然后伸个舌头之类，我会给你巴掌。 没有啊，我会认真做鬼脸啊。 对着镜头， 一二三， 来你过来， 我过来怎样？我手伸给你啊！啊，真的好惊慌啊！刚才那一瞬间，直播间发生了什么？竟然开始打我了！我的天哪，晕水，你快跟我回来！ 真的是 害怕。 我跟你说， 西元弟弟说截图已经准备了，他已经截图了，好棒。 做出这个动作是就没有怕大家截的。我跟你说，我曾经有一系列黑历史，我在网上。 这说的做自己的一种明星人设啊，还有大家提到的马薇薇、潇潇等等等等，包括宅男女神、然后还有老干部人设，我觉得特别有趣。 老干部人设， 林更新算是老干部人设吗？ 算吧。我老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他算老干部，我想说是我纠结了一下，他算 啊，他算是吧、 他微博语音也好，因为我跟他的那个同学是好朋友，然后朋友圈里面他们经常互动什么的、然后发他们俩聊天，一起出去玩的那个样子，他就是永远就是有点睡不醒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永远 闲闲散散的， 对，闲闲散散，就是你感觉他最适合他的扮相是什么？背心裤衩拖拉板 啊，是的。 就我跟你说，再没有任何一个男明星会有到拍、拍戏然后接戏的时候没有看剧本，剧本上有写需要裸上身，然后把自己的小肚腩露出来一样拍，只有他。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楚乔传》的时候，弹幕经常会出现一个固定的，不管是哪一集，不管是什么剧情啊，然后就会出现林狗，大家叫他林狗嘛， 林狗狗比较好听， 对，狗狗，不要再吃，不要再喝啤酒撸串了，你的小肚子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 对，我跟你说，他真的是没有在乎这个。 做一个偶像剧的男一，然后小肚子就天天挺成那样， 但人家很占便宜，他脸就不胖， 他 无论怎么吃，他脸就那样。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很真实，还蛮讨喜的，我还挺喜欢这种比较好的就真实的感觉的， 是非常可爱。 我让他说一进来我看见了什么，他可能一进来就看到了你的鬼脸吧。 你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吗？ 下一种人设，比如说神经病人设， 这个我觉得分真神经和假神经。真神经的话我可以接受，假神经的话我接受不了。 嗯， 真神经就是那种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比较鬼马，就是 鬼马精灵型的， 对，鬼马精灵型的，就是那种曲筱绡类型的那种， 曲筱绡那种。 对对对对，王子文可能生活当中多少有一点吧，我觉得 可能有一点 啊，但我不了解，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私交，你就是个神经病。 你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感觉你好像突然还带了一种怒气。 对，这不是人设，我跟你说，这就是他，这是他本来面目，表里如一的神经病。 我接受， 停药很久的那 一种。可爱的啊，我们都是神经病，每一根神经都有病，我们都是神经病， 每一根神 经都 有 病。好吧，其实明星人设很多，很多啊，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的去聊了，比如说。文化人，比如说女汉子，比如说神经病、女王、小鲜肉等等等等。 小鲜肉我一定要吐槽多一句。 为什么？ 拜托后来再出来的男艺人能不要用小鲜肉来形容自己。真的跪求各位。 可是他们真的是鲜肉啊。 鲜这个事儿吧、 啊、 最多我觉得维持个三四年的新鲜劲儿就可以了、你再往后转的时候多困难呢、 那倒是， 对不对？你看，哎，我们说实话，就是 TFBOYS 粉丝很多， TFBOYS 我也很喜欢。你仔细想一下，他们三个还真的很少用小鲜肉来发通告。 嗯， 有没有？ 对， 对不对？ 他们很少 真的用小鲜肉来经常发通告、做宣传的，反而是那种26、27不敢老去的灵魂， 或者是真的没有那么知名，感觉有的时候。 有，那还是蛮知名的。 彭于晏会用小鲜肉吗？ 彭于晏之前 会用过是吧？ 井柏然都会用啊，李易峰也会用啊，杨洋也会用、 真的小鲜肉是不屑于小鲜肉这样的 title 的是吗？ 对，真的够鲜的时候，他反而想要长大。对不对？十几岁，吴磊、刘昊然，这些都是真的小啊，十几岁、啊。 对，他很想长大。 对，很想长大。 有道理，有道理， 对不对？ 非常有道理。那其实今天我跟云浩呢，跟大家聊的是明星这个话题啊。其实明星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比如说，明星你会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关注一个明星呢？然后包括明星现在还有哪些靠业务水平之外的来吸引大家的？ 太多了，靠业务水平之外 的研究。不用抱着这种吐槽的，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就是充满了这种怨恨的心理呢？ 可能看的太多了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红。心里不平衡， 就各路子都尝试过，反正没红、红不了的话，我就让你们也红不了。没有开玩笑， 好可怕呀！ 开玩笑了，真的是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有太多明星真的是作品乏善可陈，但是呢，就是 乏善可陈 ，这就我红不了原因，没文化，乏善可陈。然后真的是有很多作品乏善可陈、但是呢，就是别的路子花样百出，我觉得也可以了。因为只要你有，就有人喜欢，就说明有这个受众群嘛。有受众群就有生存的土壤，有生存土壤你就可以尽情去浇水播种，等待它开花结果。 关于明星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不需要这个人有多少才华，你只是单纯的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上天注定的一种缘分，可能是演员，你一眼看到他就喜欢他。只要他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正面的力量和元素，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你这段 硬的。认真的，我是认真的。喜欢任何一个人是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有时候没有原因啊，就是喜欢，那怎么办？就是喜欢，改不了。 换我这边的盛话呢，我就说，既然明星都已经这么努力的卖一个人设了，你就给他点面子，喜欢了他吧。 不，这个面子是给不了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当然了，我觉得还是越来越长大呢，会更加理性的看待明星还有偶像这件事情。我相信有一些明星和偶像之所以成为明星和偶像，的确是因为他们身上带着超脱常人的这种才华，然后带着一种可以鼓励我们的对精神。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真的可以带给你一种就是标杆性的作用的话，人生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喜欢的偶像和明星，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是的， 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喜欢的人都可以过得好，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好喽。 也希望你喜欢的人可以红，越来越红。 嗯，那今天呢就是微微笑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呢微微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送大家一首《我们不知道》，拜拜。